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，第126集。不管怎么讲，工作室紧赶慢赶，终于按时完工了。六国战记也定档了，就是三年之约截止前一个月，左然有一个月用来积攒票房。他带着何修义还有两个淼淼到处参加活动。自从艳压何修义反被踩，王淼淼再也不敢与对方挨着，他便只好站在左然身边。可左然的腿又太长，他穿上恨天高还是显得腿短，十分无奈。通稿里面也没有胆子把左然的腿劈短，或者把自己的腿劈长。比较遗憾的是，因为在《又见于美丽》中饰演我十分优秀，被左然邀请了扮演男三，也就是最强大的乙国君王的龙飞不能出席。事情说来有点悲怆的意味，龙飞被左然推荐给了李朝隐导演后，在东望中饰演了一个遭遇流弹受伤牺牲的运输分队士官男二，角色非常讨喜，他也演技爆棚。东望上映后人气猛然蹿升，还有知名导演微博公开称赞。总之，龙飞因泼酸奶事件被雪藏后，虽然通过搞笑段子、搞笑视频变得比以前还要红，不过终究也就那样。东望这部影片却使他变得几乎人人都能认出他的脸来，知道那是士官李明，一时之间片约不断。这个时候被雪藏两年后终于凭借自己红了的龙飞，又做了一件与泼酸奶差不多冲动的事情，也不知道是否又是喝了两盅，他公开怼公司。在微博上他又写了一个故事，故事是说一条龙被人反复告知你是蛇你是蛇，并且被人按在泥里，希望他能就此死去。可是龙就是龙，依靠自己终于飞上天空，隐喻意味十分明显。何秀义也能理解，被打压了四年，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，终于凭借自己红了，各种辛酸苦楚外人很难明了。只是龙飞过于相信努力的力量了，以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。他的微博令公司震怒，公司没有服软，反而是在业界当中放出话去，邀请龙飞加盟的制片和导演以后就再也不要与他们合作了，明摆着撕破脸也要建立自己的权威。天下演员有那么多，谁也不会非要龙飞参演不可，为他得罪一家大的影视公司不值。于是有意向的团队纷纷地撤回邀请，而后公司给龙飞接了几个特别 low 的网剧，光听名字就会一阵恶寒那种，还将他时间全占了。龙飞刚红付不起违约金，无奈只能去演，身价立即跌落，像十八线一样。龙飞怒骂公司袒护喜欢潜规则的总监，公司却是严肃否认，直接发了封律师函叫他停止炒作。龙飞也没证据，打官司必然输，也不敢。他才刚红就要不红了，他的公司给他上了一课，让他明白了这个圈子，这个人类社会，甚至是这个星球，这个宇宙的准则，在强者的权势面前，弱者的挣扎只不过是苟延残喘。他们为了一点胜利沾沾自喜，却不知道对方随时能让自己再看不见一点光明。何修义一边挂念龙飞的事，一边忙碌六国战记上映。六国战记不能扑街，否则就会输掉对赌，星空传媒将无偿再拿 26% 的股份，持股总额升为 51%， 成为怡然影视最大的股东，拥有绝对的投票权。对何修义这番焦虑，左然却是觉得很可爱。 不用担心，这个数字非常容易。 是吗？何修义想，也许是他关心则乱。 当然了。 左然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大宝贝。 放心，如果没有把握，我也不会去赌。 刚起步时很需要钱，不过左然也很清醒，何况星空传媒条件并不苛刻， 对赌是为降低风险，没有哪个投资人会希望对方输掉对赌，因为在事实上，即使投资方赢，也往往是双输，而投资方输才常常是双赢。不希望投资的公司赚钱的话，当初干嘛投呢？要是投资的公司业绩不好，多要股份也没有用。左然与何修义完全没有想到，变故出得如此迅速，如此猛烈，六国战记首映便出了事。首映是在北京的中国大饭店，流程是老一套，播放电影，现场观众提问。不过在片子放完，女主持人宣布进入互动环节之时，一个身着一件长裙的女生突然哐的一下站起来，动静极大，而后踉踉跄跄的，跌跌撞撞的跑出了会场。她的座位比较靠前，在安静的会场当中，所有观众都看见了，纷纷侧目，面面相觑。左然和何修义还机不可查地皱了一下眉头，觉得对方有些失礼，不过随后便又认为对方一定是有什么紧急的事。接着距离首映结束不到一个小时，有个微博认证为编剧的女生忽然发了一篇长文，控诉左然偷她剧本。在这对抄袭者很敏感的时代，偷窃剧本无疑是最严重的丑闻之一了。编剧名叫胡佳佳，26岁，照片很像首映现场捂脸跑掉的女孩子。胡佳佳在微博上控诉，她说，我从很多年前就是左然的迷妹，他英俊又聪明，有独特的气质，因此作为编剧，我总是在梦想能够得到垂青。今天我的梦想碎了，看着一地碎片，我才猛然发觉，那个华美梦想竟是塑料做的，而且还是有毒塑料，怪味刺鼻。大约一年以前，因为年少无知，不懂保护创意，同时也是出于对左然的信任，我在左然工作室的停车场里拦住了他，很激动地介绍我自己的编剧萌新身份，将孩子交给他，希望他能看看。一周之后，左然联系了我，批评我的剧本，指出许多问题，建议我去写职场剧，相对简单。我很伤心，但也明白不能强求，于是没有再投，而是按照意见转而研究爱情。我想左然从事电影行业多年，他的评论一定会是最为宝贵的意见吧。今天晚上，满怀着对左然的喜爱和对电影的期待，我抢到了首映的票。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对于那些剧情我竟无比熟悉。天哪，我的角色，我的心血，我的卫星，我的卫圣，怎么会改名字成潘凤潘玉？角色关系，故事发展，都与我的卫星卫圣可以说是一模一样，在细节上有些出入，但我认得我孩子的骨架。左然天才，半路转行导演，商业影片票房将近30亿，文艺影片入围柏林争雄，名利双收，令人羡慕，感慨世间竟有这样完美的人存在。可是也许一切只是假象，一切只是人设。今天他把我的故事改编改编，变成他的，那昨天呢？明天呢？是否还有其他被侮辱的编剧？我希望你们也能勇敢地站出来，还这行业一个清净。为了讨回公道，我决定将我长达120页的剧本全部公开，以供大家比较。左然偷窃剧本，六国战记偷窃剧本，这两个话题赫然在目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。